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夜思。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韩小颖来到位于方城大厦18楼的铃木公司，却被吓得失魂落魄的值班老头锁进装骨灰盒的房间。郑川又一次接到林小月的邮件，得知那个冬夜之后发生在林小月身上的惨剧。 郑川浑身发抖地读完了林小月发来的邮件。小月，他在心里哀叫着，你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呢？他想起了他带到乡下去的那把牛角刀，在4年知青的生涯里，这刀除了为林小月削过甘蔗以外，竟然没有沾上过人血。这可见他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就没有做侠客义士的命，而当时他却是充满这个愿望。林小月没将恶魔提供给他，让他避免了复仇后的牢狱之苦，甚至也让他避开了以命换命的悲壮结局。小月，郑川这个时候趴在电脑前痛哭起来。郑川想到林小月回城以后一定是草草地结了婚，有了孩子，后来便是离婚，然后林小月将全部的心思用在孩子的身上，用在杂志社的工作上，一定是这样。然而林小月不停地回忆着青春岁月，回忆着初次的、唯一的朦胧之爱。现在郑川明白了，在那个冬夜过后，林小月为什么拒绝和他见面。林小月要一直到死才用邮件的方式将这一切告诉他，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人到中年，并且是阴阳相隔。是啊，还是谭小颖说的对。谭小颖看了前面的邮件之后，曾经判断说林小月和他分手一定不是他那次失约所致，而是另有原因。谭小颖的身上住着林月的魂灵，所以谭小颖能够预感到一切。而现在郑川可以接受鬼魂将把所爱的人也拉走这一民间说法了，他愿意随林小月而去。来吧，让我们重新在一起，回到以往的岁月。郑川的眼前闪过了林小月的坟墓，他已经在呼唤他了。是的，是的， 但郑川没有回避，从今天晚上起，他更是盼望起他来。叮铃铃铃铃铃，手机突然响了。郑川在一瞬间想，要是能够听到林小月的声音就好了。他拿起手机的时候，手指有点颤动。手机里传来了谭小颖的声音：“ 喂，喂，郑川呢？你快来救我！” 这声音充满了哭泣，并且非常的恐惧。郑川的头脑里“嗡”的一声，连连问：“发生什么事情了？”谭小颖说：“她现在被关在木林公司的一间屋子里。”他刚刚把捆他的绳子挣脱了，但是他出不去，又不敢大叫。曹老头说，他要是大叫就烧死他。他不知道木林公司的人得了什么病，这屋子里太可怕了。他的手在黑暗中摸到了不少的匣子、罐子。他突然想到，这都是些装死人骨灰的东西。他不知道这是母林公司还没卖出去的空罐，还是已经装着骨灰等待着下葬的罐子。太可怕了。他说幸好他带着手机，不然就死定了。你快来救我吧，快来。谭小优的声音在电话中突然变得很小很紧张。他说外面有脚步声，他得关机了。曹老头来到了走廊上，他紧张地往黑暗处望了一眼，便轻手轻脚地向那间放着骨灰盒的房子走过去。被关在里面的女人好半天都没有声音了，这让他心里七上八下。她还在那里面吗？真的，她要是鬼魂，屋子怎么能关得住她？他甚至猜想，这个女人说不定已经钻进哪一个空骨灰盒里边去了。以后有买主买到这个骨灰盒的时候，打开一看，里边躺着几根白骨，那岂不吓死人呢？同时把木林公司的声誉也给毁了。谁还会买他们的墓地，包括他们代卖的这些骨灰盒呢？没人会买了。这样，李经理会怪他没处理好今天晚上的事，他可能被公司开除。想到这儿，曹老头一定要去看一看，关在那屋里的女人还在不在。来到这间可怕的房门前，曹老头侧耳听了听，里面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他想拿钥匙开门，但是不敢。他怕那个女人已经还原为一具骷髅了，这会吓死他。他终于鼓足了勇气，问：“ 喂，喂，你还在里边吗？ 你放我出来！” 里面突然发出的声音吓了他一跳，老头赶紧往回走。哦，好，好，只要他还在就行，明天等李经理来处理。早老头回到了自己的小屋，他已经没心在看电视了。他关上了电视，准备上床睡觉。曹老头家在农村，独自在外面跟着这家木林公司已经有多年了。以前公司在一条老街的旧楼里办公，他在晚上也是住在公司。当时发生了一件事，让公司搬家。那件事情也是他遇见的。那是一个雨夜，曹老头在空无一人的公司里听见女人的哭声，他觉得奇怪，走出来，将办公室 一间一间地打开查看，什么也没有发现。第二天半夜，那哭声又出现了，也是在下雨的时候，那哭声隐隐约约，时断时续，估计持续了两个小时。这个事儿让李经理很头疼，他八方请教，终于打听到这旧楼里曾经有一个女人被杀。原因找到之后，李经理才决定搬走。尽管当时公司里也有人分析说是下雨的原因，可下雨怎么会变换成女人的哭声呢？还是没法解释。为了考虑安全，还是换一个地方办公好一些。但是在这现代化的写字楼里发生这种鬼魂与人面对面的事情，更是让曹老头极为惊恐。已经是午夜12:15了，曹老头把床铺离开，准备睡觉。突然他听见门响，回头看的时候，一个女人已经进了屋。他反身把门关上，然后直直地站在门边。他一身黑裙，脸像白纸。曹老头双腿一软，就蹲在了床边。他喉咙里发出的叫声让他自己听出来都很恐怖。这时候女人说话了： 我前晚来订的坟墓，你给我搬好了吗？ 女人的声音嘶哑，像是很久没有喝水似的。曹老头浑身发抖：这是怎么回事？是关在屋子里的那个女人出来了吗？不对，这张惨白的脸从来没有见过，这前天晚上来的女人也不是这个样子。这个女人真的是鬼魂，她已经看出了曹老头的心思，便接着说： 我每天变一个样儿，你要再不办好我的事，我下次来的时候脸上全是血。哼，快告诉我，墓地办好了没有？ 办好了。曹老头牙齿打颤： 办好了？哼，你骗我。我要的墓地在什么地方？ 这女鬼的声音流露出一股冷气。曹老头知道这一刻不能说错话，否则如果鬼魂觉得骗了他，就会招来大祸。他连忙说： 在林小月的墓地的旁边。 这时候女鬼接着考验他说： 我是谁？我给谁定的墓地？还记得吗？ 你就叫林小月，是给郑川定的墓地，对不对呀？ 曹老头觉得是自己的记忆力救了自己一命。 这就对了。 女鬼嘶哑地说着： 赶快把这件事情办好，我会来付款的。不知道你们收不收冥钱？ 曹老头拼命地点头说要收。这一刻保命要紧，别的都不管了。曹老头看着女鬼转身走了出去，又将门砰的一声拉上，然后 几乎没有脚步声，这女鬼就消失了。曹老头瘫坐在地上，好一会儿才觉得身上有了知觉。他扶着床沿站起来，不敢开门去叫警察。他赶紧给李经理打电话，他得赶过来。一天晚上出现两个女鬼，真是叫人没法活了。李经理的手机一直响着，始终没有人接听。这个人喝醉了，已经睡着了，怎么办？曹老头的心里慌得不行。这个时候他听见砰砰的敲门声，半夜三更谁来敲公司的铁门？是李经理已经来了吗？曹老头一阵惊喜，打着胆子开了门，沿着走廊向铁门走去。是谁啊？他试着问。 快开门啊！ 一个男人很急的声音。 我是楼下方城公司的，赶快开门，有急事啊！ 曹老头愣了一下，方城公司的来这儿干什么？ 你是谁啊？ 他想问个究竟。 我叫郑川。 外面的人已经很不耐烦了。曹老头的耳朵一阵轰鸣，郑川，郑川，这不是那个女鬼要葬的人吗？他正想反身跑回屋，又听见外面的声音说： 李经理也在这儿，你快开门。 曹老头的心里安定下来了，管他是人是鬼，有李经理，由他做主宰就好。他开了铁门，一个男人急不可待地闯进来说： 你关了个女人在哪儿啊？ 曹老头疑惑地说： 李经理呢？ 你的李经理已经喝醉了，他叫我来让你放人的。你这个狗啊，你就知道说李经理才会开门。快带我去见那个女人。 曹老头说： 是李经理叫放人的，那是不是鬼还不知道呢？ 少废话。 郑川用拳头抵住了老头的脑门说：这是和他年轻有过的动作，今天晚上不知道怎么又使出来了。曹老头只得开了那扇房门，开门的时候他甚至想，里面的恐怖已经没有人了，因为他自己早已经化作鬼魂出来了。门一开，谭小颖已经站在门口了。他拉住了郑川的手，想哭又忍住了。曹老头冲口而出地说： 啊，你还在里边啊？ 谭小颖气愤地说： 你以为我是鬼呀？ 真是有鬼呀！一个脸色惨白的女人刚刚窜到我的屋里，说了一通墓地的事儿就走了。她说她就是前天晚上来定墓的人。 郑川拍了拍谭小颖的肩说：我们走吧。 这是怎么回事？ 曹老头望着郑川和谭小颖离去，一边锁门一边自言自语。郑川和谭小颖进了电梯，一直下到负一层地下停车场，走进了郑川的汽车之后，谭小颖还一直在发抖。郑川说：没事了，我接到你的电话的时候真是把我吓着了，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半夜跑到这儿来。谭小颖忍了很久的眼泪这一下才流出来，又是委屈又是惊吓，没想到来证实一下前天晚上的事情会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他将他的动机和事情的经过对郑川讲了一遍。 郑川平静地说，以后你不用为这事儿操心了。林小月让我去，我愿意。我想他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死了之后应该葬到他的旁边。我想我真是该去墓地了，只是不知道林小月的旁边还有没有位子。 你怎么了？ 林小月又来邮件了，她早年和我分手完全是为了保护我，她受了很大的伤害，现在知道后让人受不了。郑川将邮件的内容对谭小颖讲了一遍，谭小颖又哭了，刚才是恐惧，现在是伤心。这个时候有人敲着车窗的玻璃， 你这车走还是不走啊？ 是车厂值班员的声音，自从这里发生凶案之后，守车人显然是提高警惕了。郑川摇下了车窗玻璃说，很快就走。哦，是郑总啊。 哦，没关系没关系。 守车人犯了心的离开了。郑川说，我送你回去吧，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上午就别来输液了，停一天没关系。郑川的心里升起了对谭小颖的感激。汽车驶出了方城大厦，半夜的街道显得宽阔了许多。谭小颖说，今天发生的这事儿真跟做梦似的。郑川说，但是梦有时候比现实更真实啊。将谭小颖送回了医院宿舍，郑川独自驾车在空荡荡的市区跑着，心里头荡起了一种强烈的虚幻感。他看了看表，凌晨2:05，离天亮还早。他会在这个时间内见到林小月吗？曹老头说刚才又出现了前天晚上去定墓地的那个女人。郑川强烈地想见到她，他想见到后也许只是一个影子，但是这要是林小月的影子，他就心满意足了。郑川把车调了一个方向，再次向方城大厦驶去。他进了电梯，按下了18楼的按钮。他想到木林公司去守一守夜，或许能够等到林小月的出现。如果曹老头这次不开铁门，他就在铁门外边等。18楼到了，电梯门徐徐地打开。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封封邮件，追忆往事，讲述隐私。它来自于地狱。恐怖小说《幽灵信箱》。 半夜，铃木公司的值班老头锁起了谭小影，可另一个鬼魅的女人又来到了他的面前，询问他为正川定下的铃木。接到谭小影的求助电话，正川及时赶到，把他救了出来。 梧桐巷九号，在这个老式住宅区的一个六楼上，高伟正在度过他离开这里前的最后几个夜晚。郑川已经同意他换一个地方租房了。正当他在中介公司的租房信息中查询新的房源的时候，一个远走高飞的决定打消了他继续租房的念头。是的，他该离开这个城市了。他已经厌倦了靠着郑川工作和生活的这一无聊的生存方式，他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艰辛奋斗他都愿意，并且张俊愿意和他一起离开这儿，到那个沿海的城市，让一切重新开始。做出这一决定看似偶然，实际上是高伟一直在内心争斗并最终要做出的选择。昨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周梅到他的办公室里闲聊。周梅说有女伴谈谈心真好，可是他再有半个月就离开这儿了，以后恐怕只能与高伟在网上聊天了。周梅以前说过，有沿海城市的大公司在拉他，可没想到他真的做出了远走高飞的决定。这一刻高伟的心动了，他突然发现自己对这里是如此的厌烦。将他视为玩物的郑川，将他作为对手的张烨，还有公司里其他人对他的隐隐的不屑，还有由郑川引发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怪事，甚至住的房子也险象环生。够了，远走高飞的更应该是他高伟。高伟做出了半个月后与周梅同行的决定。周梅担忧地说，你先没有联系好公司行吗？高伟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到那儿总会闯出一条路。晚上他将这个决定对张俊讲了，他说，你走不走随便你，可我是再也待不下去了，我必须远离这儿才会有新的生活。张俊坐在沙发上抽烟，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掐灭了烟头说，跟你一块儿走，尽管我从没有 要离开过这里，但是我必须跟你在一起，不然我又会回到过去那种毫无目的的生活。 远走的决定做出来之后，换房居住已经没有必要了，就半个月。高伟想，怎么也能挺过来，不就是隔壁死过人吗？完全是自己的噩梦加重了恐怖的气氛。至于那个行为反常的陆地，其实他人并不坏，比如他替自己修电灯开关，人还是挺热心的。不管怎么样，半个月很快就会过去，何况从明天起张俊就不上夜班了，可以每天晚上住在这里来啊。有人说爱情可以战胜恐惧，比如说谈恋爱的人就从来不怕黑夜，也不怕偏僻。河边、树边、山坡，越偏僻越黑暗的地方，恋人们就越喜欢。事实也真是这样。高伟想起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最偏僻的一片树林，便被恋人们称为快活林。是的，爱情可以战胜恐惧。这天晚上，高伟兴趣盎然地收拾起房子来。张俊明天就住到这里来，应该将环境收拾得稍好一点。不管怎么样，这最后的半个月将是一段甜蜜的日子，恐怖的东西将远离两个人的世界。高伟走进了书房，这里早就该打扫了，可是一直都没有心思。自从郑川在这里看见过鬼魂，高伟就老觉得这书房可疑。现在他相信郑川看见鬼魂是幻觉，而自己听见响动什么的，也完全是心理上的暗示。在做出合理的解释之后，他看这书房其实挺好的，三个大书柜占据了一堵墙的位置，还有一个大书桌，那几件家具都是房东留下的。高伟对这种气派的书房向来很喜欢，他将这里的卫生彻底的打扫了一遍。他想张俊明天到来的时候，看到这整洁的书房会有一个惊喜的。这天夜里他睡得很香，在朦胧中曾听见隔壁的房门响过一次，但他想的没什么，无非是陆地又进那房里去了吧。这个人的思维和行为都挺怪异的，但是知道了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然而半夜时分，高伟无端地醒了，他翻了一个身，竟然一下子毫无睡意了。这个时候他听见卧室里发出了一声响动，好像是书房里有人开始动抽屉。他再听，那声音响了一次便再也没有了。那是我的错觉吗？没法确定。越想越不安，如果不去书房看一看，这一夜那是难以入睡了。高伟起了床，打开卧室的门，他探头看了一下外面，客厅里没有任何异样。他走出来，看到书房的门是关得好好的，推门进去，开灯，书房里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他坐在写字桌前，将抽屉一个一个地拉开检查。既然刚才听见的是开抽屉的声音，将这些抽屉都看一遍是必要的。在书房左边的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他发现了一张小小的纸条，拿到手上一看，是一张购买热水器的发票。这个时候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在发票的用户姓名栏里填写着林小月。 欧维一阵紧张。这是林小月的房子吗？ 不可能啊， 因为办理租房的是楼下那个曾老太婆呀。虽说她是替房东代办，可是她讲过房东是一个小伙子呀，现在深圳工作，所以托这个老太婆代为租房事宜呀。 高伟仔细地看着这张发票，购票日期是3年前的2月19日，上面还有所购热水器的型号。 高伟拿着这张发票来到厨房，与热水器的型号对照了一下，果然如此，林小月所购的正是这台热水器。高伟的背上一阵发冷，他快步回到了书房，将发票放回抽屉，然后赶快进了卧室，砰的一声锁上了卧室的房门。 天哪，这怎么是林小月的住房呢？ 郑川在书房里看见过的鬼魂难道不是幻觉？自己好几次听见书房里有响动，难道就是要让自己去发现这个林小月居住过的证据？现在卧室的门是锁上的，他在惊魂稍定之后，却突然想到，这卧室不就是林小月睡觉的地方吗？幸好床是他自己买来的，不然这卧室也许早就闹鬼了。 高伟想给郑川打电话，给周梅打电话，或者是打电话叫张俊来陪他，可是看了看时间，凌晨2点，这个时候打扰人太不应该了。至于张俊，上次厨房漫水就被他在半夜叫过来一次，别太折磨人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蒙头睡觉。高伟试着睡了一会儿，更觉得不行，蒙上头，心里就老要想有什么东西出现在屋里吗？或者已经有鬼魂到了床前吗？只是自己蒙着头看不见罢了。高伟大叫一声跳起来，不行，不能待在这儿，不然会精神分裂。他匆匆地穿上了衣服，拎上了提包，就往外走。楼道里很黑，他踏亮了灯，锁上房门，下了楼。下楼时，他注意到隔壁房门关得紧紧的，没有动静。楼下曾老太婆的房门也是紧闭的。凌晨2点多钟，这楼里是没有醒着的人。楼梯向下延伸，在每一个转弯的地方，高威都会停下来定一定神。他怕自己太紧张产生幻觉，如果在某处转弯站着一个女人，他会吓昏过去的。因为这里是林小月的家，这楼梯上印满了她的脚印。高伟走下楼，他稍微的松了一口气，他走出了住宅区的大门。值班的门卫给他开门的时候有点诧异，他说有点急事，门卫半信半疑，管他呢，只要离开这儿就行。梧桐巷里没有一个人影，高伟急急忙忙地往巷口走，看见那间紧闭门窗的快餐店的时候，曾想起老板娘曾说过自己身上有邪气，现在想来都是6楼的环境太邪了，只是真是有人能看出邪气吗？走到巷口的时候，高伟犯难了，他哪儿去呢？通宵电影院、通宵酒吧都不好， 一个女孩子深更半夜坐在那种地方，会被别人猜疑的。住旅馆，但突然想到身份证没有带上，怎么办？刚才只顾着逃出了屋子，没想到走出来后，却没有了去处。最后高伟想到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公司办公室。对，到那儿待到天亮再说。他拦下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方城大厦。进了电梯，直上17楼。在走出电梯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公司的玻璃大门上居然没有上锁。他将拿在手里的钥匙放回了提包，推门走了进去。公司走廊上也开着灯，半夜三更的，谁在公司呢？他进入了走廊，突然旁边的更衣间走出一个人来。高伟发出了一声惊叫，同时听见那个人的声音，也很吃惊：“啊，你怎么来了？”走出更衣间的是郑川，这是高伟一点儿也没有想到的。他说：“他刚发现林小月的住房，就是他现在租住的房子，他吓晕了，只得跑到公司里来。”他说：“郑总，你怎么也在这儿呢？”郑川没有回答，和高伟一起走进了办公室。坐下了之后，他才说：“这是天意呀、啊，林小月的房子让你租到了，这就是他要用各种方式向我传递他的信息。太好了，梧桐乡9号。”他原来住在那个幽静的地方啊。 但是你来公司干什么？ 我在这里等林小月，他在18楼出现过，我去等了等，没见着。我想着办公室还有更衣间他都曾经来过，我便到这儿来等他。 高伟吃惊地望着郑川，没想到自己半夜跑到公司，也同样没有跑出林小月的影子。 这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高伟和郑川在公司办公室里等待天明。世上有些场景，有些格局，旁人猛一看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是他们不了解这些场景中藏着多少故事。这个夜晚是漫长的。郑川坐在办公桌前，在电脑上不停地翻着他的邮箱，他希望看到林小月新发来的邮件。然而他不知道林小月已经讲完了他要说的话，他拥有的往事已经像雨一样的落下来了，剩下的天空是透明无物的。高伟坐在他对面的黑色的皮沙发上，这场景似曾相识，然而此时他们却已经平等了。面对着亡灵，他们是同样的无助，同样的惶惑。而两个人所不同的是，高伟要逃出这亡魂的影子，而郑川却是想走进这影子中。仿佛过了很长的时间，郑川看了看表，才凌晨3点多。他关闭了电脑，对高伟说：“你在这沙发上睡一会儿，我要到外面的办公室去休息了。”说完站起来，从衣帽架上取下了一件他的风衣扔给了高伟，说：“如果冷就盖一盖。”然后就走了出去，同时拉上了房门。高伟真是困了，他在这黑皮沙发上躺下来，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安稳和平静。鬼魂改变了一切，包括他和郑川的关系。天亮之前，他做了一个梦， 梦见林小月坐在他的书房里，隔壁的那个女邻居进来借书看。林小月笑嘻嘻地说：“看什么书你选吧。”女邻居站在书柜前找，最后拿了一本词典在手里，她说：“就看这本书，我要查一查一个词的意思。”林小月说：“查什么词呢？”女邻居说：“宿命。”这个词的意思真不好懂，我们得认真地查。女邻居拿着书出去了，林小月也走出了书房，推开卧室门，望着高伟说：“你怎么住在这里呢？”高伟在沙发上惊醒，想起这个梦，心还砰砰地直跳。他突然感到书房里的响动声，如果不是林小月回家的话，也可能是那个女邻居，他们生前的关系很好，死后自然会来串门。让人后怕的是，他居然在那屋里住了那么长的时间。天快亮了，外间办公室一点动静都没有。高伟从沙发上爬起来，将办公室的门开了一条缝，往外看。外间办公室空无一人，郑川已经走了，回家了吗？或者去这楼里各处转悠了？他想遇见林小月的影子，谁也不能阻挡他这么干。高伟回到沙发上继续睡觉。天亮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证实林小月的住房究竟是不是他现在租住的地方。他想给燕红打电话，因为作为林小月的同事，燕红一定知道他的地址。可是自己一时找不到燕红的电话号码，也许他以前就没记录过吧。接着他与周梅通了电话，周梅听后大惊，说今天下午他和高伟一起去问问那个代为租房的曾老太婆，那房子房东究竟是不是林小月。中午，周梅陪高伟回到了梧桐巷九号，他俩来到了高伟楼下的曾老太婆的家，门是虚掩着。他们推门进去，听见曾老太婆在屋子的深处与人谈着话：“ 吃饭啦，这儿你喜欢吃的青菜还有肉丸子，都很软和，不费牙。”你可得多吃点儿。 这个曾老太婆跟谁说话呢？ 周梅叫了一声曾老太，但是她似乎没听见。他俩向屋子的深处走，看见厨房旁边有一个小小的饭厅，曾老太婆正坐在旁边，桌上摆有饭菜，而她的对面也摆着一副碗筷，好像有人和他面对面坐着似的。高伟明白过来了，曾老太婆的老伴去世多年了，他正在和死去的老伴共同用餐呢。高伟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没有掉下来。 恐怖小说《幽灵信箱》，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张美华，录音师张笑音。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